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何仔通过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狠狠地惩罚他想惩罚的人，这让江沃对何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还让左文去引诱何仔。冯申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去公司了，他每天服用大量的药物，既有片剂也有胶囊口服液，而且治疗的病症不同，有些甚至截然相反。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各种化学物质相互冲撞，在体内燃烧。除了药瘾，冯琛又增加了一个怪癖，啃咬被褥。他扑到床上，不管什么鹅绒被、毯子、床单、枕巾都往嘴里塞，像野狗似的拼命撕咬，直至筋疲力尽。警察仍会向他询问各种情况。自从阿伟消失后，冯琛仿佛被阿伟的冤魂缠上了，这让他极度愤懑。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件事或许很麻烦，但不算什么劫难，因为警察到现在都没有把冯琛当作真正的嫌疑人。警察清晰地看到了案件中的反常之处，只因冯琛是案件的唯一关联人物，成了一个突破口，一次次的询问是为了盘根究底。左文苦劝冯琛把苏峰塔骗取钞票的过程告诉警察，但冯琛拒绝，我有我自己的解决方式。冯琛发出困兽般的嘶吼，你为什么不愿把简单的事情处理掉？左文发出质问，因为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为了阴沟里的老鼠，值得吗？ 所以我要让他以老鼠的方式死掉。 左文意识到丈夫的性格缺陷已经成了灾难，起走到这一步，冯琛已经输了，而江沃还在逼着他去引诱何仔。这些年以来，左文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恐惧。此前的最后一次恐惧发生在成人礼上，被活埋在弟弟的棺材里，怀抱骷髅。自从那次解脱以后，世上再没有任何事能够困扰他。然而现在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像一团湿冷的雾气笼罩在身上。骷髅协议还有效，但冯琛已经垮了。如果此时江沃对他失去信心，后果怎样，左文实在无法预料。江沃答应他， 只要把何仔控制在手中，只通过何仔诱捕红耶，就像当年诱捕张盼雨一样。同理，等到红耶被捕获后，苏峰塔一定会不顾一切跑来救红耶，那么顺势就能处理苏峰塔，接下来冯琛的病症即可缓解，左文就能够继续拥有他的家。因此引诱何仔是解决难题的第一步，左文只能选择相信同伴。东方宾馆306房间，江沃正在欣赏何仔的表演。何仔通过一部笔记本电脑向江沃展示那位公子哥的手机后台，每一位联系人都出现在表格中，令人目不暇接。房间内静悄悄的，只有电脑发出轻微的声音。江沃看不懂何仔是怎样做到的，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悄然流逝，公子哥的手机正在遭受蹂躏。你已经把它撕碎了。江沃的眼神和语气非常真诚。我很敬佩你对待敌人的手段。我还没有告诉红叶。何仔说。红叶，江沃欲言又止。怎么了？何仔扭过脸看着江沃。啊，没什么。江沃反身走到柜子前，拿出一瓶红酒。我们庆祝一下吧。 红叶和我约好了，晚饭去餐馆，还有他的朋友。 哦，这样啊。江沃打开了红酒，先喝一杯吧，当做暖身好了。何仔觉得江沃身上有一种亲切感，也就是所谓的投缘。何仔虽然讨厌和社会上的人打交道，尤其受不了嘈杂拥挤的公众场合，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渴望与人交流。在长期的封闭生活中，他偶尔会将触须伸出去，探寻某种情感的回应。毋庸置疑，这次他的触须探进了江沃的温柔水域。两人端起酒杯，轻轻碰了一下，何仔抿了一口酒。江沃问，你和红叶是怎么认识的？何仔想也没想，脱口而出，通过我爸。话一出口，他立刻想起了何守亮，神情随之一暗。江沃不露声色，接着问，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 何仔给了一个天真的答案。江沃暗暗冷笑，控制何仔就要做彻底，倘若中间拖泥带水让红爷察觉到什么，红爷一定会反噬，会把除掉何守亮的罪责强加到江沃头上。以何仔对红爷的信任，江沃无论怎么解释都难以说服何仔，所以要先一步掌控何仔，接下来便可以选择适当时机告诉何仔，毁灭他父亲的人便是红耶。手上有了王牌，还愁怎么用吗？ 何仔，你了解红耶吗？ 江沃问。 为什么这样问？ 何仔放下酒杯，他的脸有点红了。 啊，我随便说说的。以我的年龄和阅历，总觉得现在那些小丫头不懂事儿。特别像红叶那么漂亮的女孩，追求她的男生一定很多，她呢难免有点恃宠而骄吧。 何仔怔了片刻没说话。江沃笑一笑，拍了拍何仔的胳膊， 当然红叶对你没话讲，如果她流露出任性无理的一面，那也是小丫头喜欢你的一种方式。你呢要慢慢承受，爱情就能长久。 何仔喝了一大口酒，脸颊更红了，嘴巴紧闭着。江沃继续说， 女孩子经常会冒出一些古怪念头，还喜欢跟别的女孩比较，对你的要求自然越来越多，你要尽量满足她。 江沃边说边摇摇头，颇为感慨地说， 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女生不像现在这么难对付，如果我换成你也会感到头痛的。 何仔已经喝掉了半瓶红酒，他原本不胜酒力，这么急促地喝下去，渐渐感到难以支撑。江沃发现何仔眼神迷茫，便说， 你累了，到床上躺一会儿吧。 何仔放下酒杯，一不留神酒杯从茶几滚落到地毯上。他的脑子里还有残存的念头，红衣快放学了，但睡意袭来，他横卧在床上像一只病弱的猫。江沃给何仔盖了一条薄毯，抚在他耳畔低声说，小女孩一方面要求你保护她，一方面鄙视你。何仔咕哝一声沉入梦乡。何仔醒来时天已经黑了，街上的灯光透过窗户映在天花板上。他斜躺在床上愣了许久，一下子坐起身。红叶早该放学了，可他为什么还在这里？红叶呢？何仔顺手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手机却关了。他皱一皱眉头，正要打开手机，忽然听见一阵水声从卫生间传出来，里边有人在洗澡。何仔微微松了口气，那肯定是红叶。他揉了揉眼睛，手指摸索着寻找眼药水，忽然感到有些蹊跷，房间的布局变了。他打开台灯环顾四周，惊觉这里不是306房。何仔顿感恐惧，正想逃出去，卫生间的门打开了，一个女人走了出来，逆光。那女人静静站着，红色浴衣，乌黑的长发，迷离的眼神，门内的光芒投射到她的双肩，圆润的肌肤若隐若现。何仔，你醒了。左文嗓音慵懒，充满磁感。何仔费力地吞咽着口水，左文走过去凝视着何仔，这样的眼神犹如纤纤玉指拈起的围棋子，诱起所有的冲动，然后耐心绞杀。左文缓缓褪去浴衣，以缓慢而优雅的姿态爬到床上，耸起肩背，以不容置疑的姿态掠夺了猎物。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对何仔当然谈不上感情，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欲望，那是撕咬猎物的冲动。与其说是用身体感受到愉悦，不如说是用牙齿得到快感。左文低头望着怀中熟睡的何仔，忽然感到一阵空虚。他相信明天早晨何仔清醒的刹那也会有空虚感，会怀念过去的旧时光，甚至可能会产生负罪感，为了红叶，也为了他失去的童真。左文轻轻移开身体，何仔动了动，仍然沉睡着。左文下了床，披了一件睡袍，走到阳台上。过了一阵子，他才意识到自己正望着家的方向。冯晨应该已经睡了，左文骗他说自己要出差，最多两天。这两天，他将时刻陪伴着何仔。想到这里，左文对自己感到了厌倦。夜风拂动他的头发，四周一片寂静。他拿起手机拨通了江沃的号码。他一点经验都没有，左文说，真是纯情啊，跟红叶在一起他居然一无所获。哼，江沃发出嘲弄的笑声，他还是个孩子。左文轻声说，怎么有点同情他了？不是，只是陈述事实，事实就是要控制他，这是最好的办法。我知道。左文有点不耐烦，你享受了吗？嗯，江沃问。我觉得自己像个禽兽，左文说。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里透出一种愉悦。哼，你真可怕，这也能听出来。左文苦笑。挂断手机后，左文又在阳台上伫立许久，然后回到卧室，望着床上那团影子。红叶找不到何仔了。昨天放学后，他赶到东方宾馆306房间，却发现 房间已经空了。服务台的答复是客人已经退房。红爷拨打何仔的手机是关机状态。红爷竟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直觉认为何仔遇到了危险。他想起江沃，赶忙拨打江沃的手机，但江沃的回答让他更迷惑。江沃说他没有何仔的消息，但他会派人帮忙寻找。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红爷接到了何仔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啊？红爷焦急地问道。 我在外边。 何仔轻声说。在什么地方？我去接你。 我给朋友帮个忙，这几天走不开，等我这边忙完了就回去找你。 红爷皱起双眉，他一下就听出何仔在说谎，他以前没有骗过他，但这次不同了。红爷深深地吸了口气，他可以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但他没有。他拼命克制着自己，低声问， 那件事很麻烦吗？ 不麻烦，就是得费点时间。 你保证自己是安全的？ 红爷问。 没事的，如果我有危险会给你发暗号。 何仔说。他们曾经有过约定，万一遇到什么危险，其中一个人被困住了而又没办法说出实情，就利用打电话的机会给对方传递暗语。两人的暗语是，我还欠你一个吻。 何仔，我真的不能去看你？ 红爷仍不甘心。 不用了，我很好。 那你保证事情一办完就来找我？ 我发誓一定去找你。如果我诚心骗你，现在干嘛给你打电话？ 何仔说。 那我放心了。 红爷平静地说。收线之后，红爷枯坐良久，直到腮边有了泪水的冰凉。此时此刻他只觉得冷，就像所有小姑娘一样，从未如此期待着妈妈的怀抱。红爷抹掉眼泪回家。左文走进房间时，发觉自己的手心渗着汗。这种紧张情绪不仅来自偷情的刺激与罪责感，还因为他有一种被盯梢的感觉。可是踏入酒店之前，他不停地往四周扫视，并没有发现异常。也许只是心虚产生的错觉。现在是下午四点多钟，与何仔幽会的时间不选在晚上，是为了隐瞒冯琛。出差这种理由只能偶尔用一下，在城里活动，避开冯琛的最好办法就是白天出来。房间里拉着窗帘，左文站在门厅，眯缝着眼睛适应幽暗的光线。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传来，犹如狸猫的幽灵一跃而出。何仔裹着一团影子扑到左文身上，两人在地毯上翻滚。左文没想到何仔堕落得这么快，这么彻底，由此更加佩服江沃的眼力。但对于接下来如何发展，左文却感到迷茫。就在这时，房门突然打开了，左文愣了几秒钟，看见一团黑影冲进房间。他没来得及发出惊叫，只是一把推开何仔，扯起被子遮住自己的身体。何仔滚到床角，短暂的恍惚之后，左文的尖叫声响起来。冯琛站在床边如同一座冰雕。 琛，你…… 左文浑身颤抖。冯琛一动不动地站着，居高临下地望着左文，他的脸庞笼罩在影子里。 有人给我发讯息，说你在宾馆幽会， 我还不相信。冯琛的嗓音虚无缥缈。 左文，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左文抓起身旁的睡裙，好不容易穿在身上。何仔已经滚下床去，看样子是被吓傻了，纤瘦的四肢哆嗦着。冯琛终于发作，愤怒是无声的，像一个人戴着损坏的面具，正在演着独角戏。他嘴角扭歪，淌着口水压迫到左文面前。左文退缩到床头，再无退路。他看到冯琛眼里的杀意，出于本能他想辩解一下，可 可是又能说什么呢？他的目光越过冯琛的肩膀，看到后边的何仔。何仔紧靠着墙壁，身体弯曲，如同一具石化的枯骨。仿佛被左文的目光提醒，冯琛猛地转过身，死盯着何仔。何仔向门外逃去，不小心绊了一跤，爬起来继续跑，连滚带爬地冲到楼下。已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街道和树木镀上一层暗淡的橙色光芒。何仔逃到酒店外边，和一个人撞了一下，那人让到一旁，何仔慌不择路，一头钻进路旁的花丛里。这时一阵惊呼声传来，何仔循声望去，伴随着街上行人的叫声，酒店楼上的窗户里飞出一个人影，在那个人影后面还有一个人影晃过。在何仔的眼中，那一瞬演变成了影视剧中的慢镜头，缓缓从斜阳中划过，却以极为迅猛的速度落到地上。何仔觉得自己头脑中响起砰的一声，然后一切变得沉寂。人群向中心地带涌去，保安、汽车、楼房、灯光。何仔被一只无形的手拖入了漩涡，任凭自己向无尽的黑暗陷落。等他清醒过来，首先想到的人便是江沃。他给江沃打电话求救，江沃听不清何仔说的是什么，手机另一端传来凌乱的字句，夹杂着咳声、呜咽声。江沃让何仔去一个地方等候，他马上去接何仔。何仔不停咕哝着，跌跌撞撞跑向街头。在何仔身后，苏峰塔静静地望着他的背影。苏峰塔揉了揉自己的肩膀，刚才被何仔一撞，冲击力还蛮大的。苏峰塔沿着那个方向走去。下集当中，微博爆出消息，神秘少妇离奇坠楼，这样的话题迅速被转发开来。左文死后，冯琛躲了起来，经历了这些，他似乎变得平静了。江沃约冯琛见面，告诉他何仔在自己手中。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的节目主持人李雷。在生活当中的我和节目当中讲法治故事的我差别是很大的。您呢可能想不到，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卡通动漫迷，非常喜欢看一些动画片啊、漫画啊，而且呢我还喜欢搜集各种不同的动漫的周边的玩具，比如说包括变形金刚、海贼王等等等等。而我的最大的爱好啊，就是背着我的摄影器材去到处旅行。说到处其实啊也并不是特别贴切，因为细数起来啊，我现在已经去过9次藏区了。那巍峨的雪山、碧蓝的湖水、洁白的云朵、高耸的经幡和阵阵的梵唱，无不让我心驰神往。我并不奢望能够走遍世界各地，但是我的确希望自己的足迹能够踏遍藏区的山山水水。当然呢，一定要带着我的胶片相机。在数码单反的时代，我还是钟情于胶片，坚持我所喜爱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拉萨的天堂，天还是那么蓝。 身体是你